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戴佩妮带来的一首《水中央》。

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 九八六，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即将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感谢您在收音机前的守候。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一些歌曲呢都是成组的，我们听到了三组歌名非常相似的歌曲。在节目下半时段呢，我们会听到一些音乐选秀节目当中走出来的一些歌手的作品，我们会主要听到他们在比赛之后又推出的一些非常受大家欢迎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我们会听到李宇春演唱的三首歌曲。李宇春呢是2005年获得了湖南台超级女声节目的全国总冠军，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在比赛之后呢，李宇春的歌唱事业或者说她其他的演艺事业呢都算发展的顺风顺水，比如说她创立了她自己的品牌演唱会 Why Me， 而 Why Me 这个名字呢也是她2009年发行的专辑的名字。马上我们就来先听听这首节奏动感时尚、旋律朗朗上口的这首非常典型的春式舞曲风格的歌曲 Why Me。 自己， 欢迎 你，欢迎你，